第三课， 一，绘画。 你好。 你好。 你身体好吗？ 很好。谢谢。你呢？ 也很好。 二，生词。 身体。谢谢。呢？也。六。七。九，小，不客气。 三，韵母。 呀，一，幺，幽。 呀，耶，幺，幽。四，声母。 七，七，七，十。 七，七，七，十，六，练习。一，四个声调。 声，神。审，慎，身体， 贴，贴，写，谢，谢谢， 耶。爷，也，夜，也， 溜，流，柳，六，六。 七，起，起，气，七， 丢，丢，九，旧，九， 交。小，小，笑，小， 科，可，可，客，客气。二。变音， 积极，机器，稀奇，稀奇， 集体，气体。